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202集，特别的欢迎方式。两人都没有料到，隔壁会议室正有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墙壁在这边则是玻璃，同步将隔壁发生的事情传递过来。舒赫看了一眼手表。 1小时了，唐局，容我提醒你，再不把他们放出来，您就要背上残害特管局新人，尤其是您的顶头上司龙局弟子的罪名。 再等一会儿。 华东分局，唐静唐局长懒懒地坐在老板椅上，翘着二郎腿，如同在看美国大片。 如果龙神的弟子就这么点潜力，那我就太失望了。 你想试炼他们，也别让我出马呀，他们以后见了我肯定没好脸色。 别告诉我你不想看看龙神到底收了个什么样的徒弟。 唐静看了他一眼，舒赫站得腿酸，也跟着坐了下来。 我的确挺好奇，不过他拜师之前只是个普通人吧，你让我设的这个局连一条出路都不留给他们，换作是我们局里的人估计也没几个能闯出来。平心而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龙局会收他为弟子也不是不能理解。 唐静摇摇头，望向在火海中四处蹦跶的东流二人，忽然冒出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世界已经出现缺口，魔气从四面八方涌来，危机近在眼前。 是，不单是我国，这几年整个世界都是多事之秋。 欲望促生魔气，魔气在人间流窜，又将内心深处的欲望放大，灾难总在时间中不断轮回，光明与希望是人性中最为珍贵的美德，但黑暗与毁灭也总半生长存，从未消失。唐静难得说了几句正经话。 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他们这批人必须迅速成长起来。 就在唐静与舒赫对话之间，刘清波已经快被整疯了。根本杀不死的幻兽随时随地死而复生，根本没有克制他们的武器，再这样下去，他们只能在这里被活活耗死。哪怕这有可能是考验，刘清波也绝对不愿意失败。他贴靠在墙上喘息，被火焰炙烤的墙壁传递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刘清波忽然想起他们在总局培训时经历的那次毕生难忘的丧尸都市试炼，当时他自诩能力不凡，不想被拖后腿，索性单枪匹马跑回总局，结果却被丧尸包围，没有想象中的大杀四方。如果不是侥幸找到一个藏身之所，单凭他一个人能不能挨到试炼结束还不知道。那时候他独自一人在一个能听见自己心跳声的角落里默默数着时间，凭借他的骄傲与执着不肯低头。现在即使他已经学会了跟同伴合作，对搭档付出信任，但骄傲的执念从未变过。他是刘清波，他一定能够脱困而出。刘清波望向对面的冬至，对方与他一样正在墙壁上慢慢的挪动，时不时的应付两只异兽的袭击。这个人之前受过内伤，至今没有全好，可对方一样坚持到现在，没有将担子都卸给自己。刚进特管局的时候，刘清波看他软萌好脾气的样子，觉得这种人怎么也能进来，那肯定是考官瞎了眼。但后来他认同了对方的实力和毅力，直至此刻他不能不承认，对方心里的坚持和骄傲可能半点都不会比自己少。 一个出生在冬至平平无奇的名字，预兆着冰雪大地万物归藏的日子，却又经得起烈火淬炼、金石锻造的性情。 这是我的搭档，有这个搭档在，我可以放心叫后辈托付。 心念转眼即逝，刘清波感到背后骤然一凉。 就是这里。 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举剑劈下，霎时如开天辟地般造化之功，无边火海亦要为此折服。剑光在烟火弥漫的空间之中，竟生生撕出一道裂口。但在他转身的刹那，火生风生两头异兽也因此去见了他的空门，嘶吼一声，不约而同扑了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是同时，冬至的后手已至，剑随身动，锋芒横扫烽火，两头异兽瞬间化作星火云焰，轰然消散于无形。两人从撕开的结界口中翻滚出来，尘土满面，狼狈不堪。唐静鼓了几下掌，赞赏道： 你们默契挺不错的呀，怎么发现那里是阵眼的？ 冬至早在阳城跟人魔交手那会儿就见过唐静了，刘清波虽然没有见过，但并不妨碍他猜出了对方的身份。甭管局长还是什么领导，先翻个白眼再说，他们是来汇报工作的，不是来接受考验的。舒赫上前扶起他们： 我也是受人之命，见谅见谅。 冬至嘴角抽搐，也很难保持平和的态度。 唐局，你这欢迎方式可真是别出心裁啊。 不特别一点怎么表示对你们的看重啊？不过你们也别生气，待会儿我有好东西给你们。先回答我，你们是怎么发现阵眼的？ 冬至看了刘清波一眼，见后者没有说话的兴致，只好任命负责解答。 空间被结界密封，但任何结界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风生火生是相生的一手，杀也杀不掉，就算有水也无济于事，只能另辟蹊径。结界里唯一的出口肯定是与外界相连，既然如此，那就不会受到火势的影响，而四周的墙壁被火燃烧，温度升高，唯一温度正常的自然就是出口。 舒赫微微动容，眼中不由流露出惊异与欣赏之色。唐静点点头： 很好，先让舒赫带你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半个小时后我们会议室见。 跟我来。 洗漱的路上，刘清波忍不住问他： 刚才那两头异兽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幻觉啊？ 当然是真的，他们比较特别，不过也不是无敌的。你们之所以觉得他们无法打败，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摸到他们的弱点而已。但话又说回来，之前唐局这样的小恶作剧没少整过从地方办事处过来述职的同事，能像你们这样在一个小时之内突围而出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刘清波撇撇嘴，心里不爽，故意挑刺： 我们等会儿换上的衣服怎么确定尺码合适啊？我不穿别人穿过的啊。 放心，都是全新的，各个尺码都有，不过款式就比较单一了，都是休闲裤加 T 恤。从前我们出任务经常回来一身狼狈，后来唐局就让人购置了足够换洗的衣服，免得我们还得跑回家，省了不少时间。 但这样的办法也得华东分局这种不缺钱的主才想得出来，换作西北分局或者东北分局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每年上头拨给分局的经费不都是一样的吗？难道分局这边也自己创收了？ 哦，你们有所不知，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那会儿浦东地价便宜到没人要的时候，我们前局长就很有眼光的入手了，用经费登记为训练用地。后来浦东地价大涨，他就转手卖出去，又在郊区承包了一些土地转租给别人，每年经费肯定是不愁的，连带我们修炼的场所都有了。 冬至跟刘清波面面相觑，心想跟这比起来，他们卖奶茶点心那完全是在过家家。一个小时后，冬至他们收拾干净重新坐在了会议室内。 大片阳光从落地窗洒入，近处的高楼与远处的黄浦江尽收眼底，非但壮丽山河能够令人发出惊叹，面对这样的都市丛林，观者同样容易生出人类用聪明才智改造世界的感慨。唐静早就习惯，每个头一回进入会议室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往落地窗外望的举动。几秒过后，他敲敲会议桌， 开会吧，都自己介绍一下。 会议室内除了冬至他们，还有一个面生的年轻男人。男人咧出了一口白牙。 我叫霍剑，霍元甲的霍，训诫的剑，来自终南山无门无派。 终南山多隐士，据说直到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还有几千人在山中苦修，其中不乏低调隐士的高人。冬至没想到自己今天见着一个活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